街酒吧里，人会欺骗自己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以为自己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怎么样。 哎，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吧？ 记忆问题，哦，就是刚才头，我刚才说的什么来着？ 你看，这就是记忆问题。 记忆问题，你知道吗？ 啊，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比如说，我说你那天穿的是鞋，你说没，我踩的是枪。 哎，这有点太抬杠了。 那你说以后要有什么记忆照相机就好了。 哦，记忆照相机， 对。 有什么事儿？ 就是你管我借钱，你后来不记得了。我借钱的时候我照你， 你爱怎么照怎么照。 那个记忆照相机都没什么关系，哎。 我可以让你摆拍一天，按广告片那么写。 你先把钱借给我们再说。 对，你给我，我就给你拍，你知道吗？怎么拍都成。 我是说照你那个时刻，拿钱的那时刻。 哦，就是拿钱时刻，就是你把钱递给我，然后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是吧？ 哦。 行车记录仪知道吗？ 哦，这我知道， 知道吧？ 嗯， 就是说记得是那一个时刻的发生的事情。 哦，那就是小视频呢。 我现在就觉得你们几个呀，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比你好， 越来越记忆不可靠了。 哎呦，这岁数大了，一般都 是 记东西， 是 记不 我们现在是记不清楚。 嗯， 你看吧，那天老叶发牢骚，不管隔的时间有多长，反正每次登录都不记得密码，全要重置。他说他怀疑长了一个假脑子， 哎，把软件删了吧。我劝你啊，就你这脑子用不了密码，真的。 我从来没怀疑我长了一个假脑子。 你是假嘴巴。 我现在有一点那个。 好，给他送出去。 想不起你要说什么。 你说我，你还说我？ 对， 啊， 就只能说你。 上回小花 啊， 嗯，打着电话找手机，你都忘了。 打着电话， 这可是真事儿啊！ 那我比得了王大磊吗？ 哦， 去超市买东西，不是忘了拿钱，就是忘了拿东西，最后衣服落那儿了。 哎，这三样东西最后落另外的，这太倒霉了，这个。 哎，衣服里面手机，新房的钥匙， 这点东西买的，他要买两个袋酸酸色，你说多冤？ 大磊，这太惨了。 咱还说老叶啊， 嗯，对，还得说你 登录了一个论坛的 ID。 我让你别用电脑软件了， 不是想不起密码吗？他得重设密码吗？ 对， 系统就提示了，说这个新密码不能跟旧密码一致，这才想起来， 哦， 哇，这是我的旧密码啊！ 嘿，你看看， 没关系 啊， 我再编一个新密码啊。 对，你新密码， 下回再输入 会成为你的旧密码。 哎，系统提示，新密码不能与旧密码一致， 这就是缺心眼儿。 也就一句话，新的不能跟旧的一致。当然了，我觉得就是，看上去好像咱们是比家宝稍微大一点啊，可是家宝就显得比咱们年轻有活力吗？并不一定。 我认为马上就要到你了 啊！但我沉稳，这个事儿你甭找我，你知道吗？ 怎么会甭找你呢？ 啊， 你手机也是会随手放的。 哎， 这手机大家人人都会随手放，对吧？ 只不过你比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呢，你啊回头老嚷。 我嚷什么呀？ 我手机呢？ 啊， 你比别人可能对于科技更有点感受的部分在于呢， 嗯， 你丢了手机以后，你嚷 ，Hi Siri， Siri， 自言自语，我的声音不够大吧 ？Siri， 够了， 提示我手机在哪里 ？Siri， 知道的，我是叫手机软件，不知道以为是我叫人呢。哎 ，Siri 啊，叫 能对话，反正 可以对话，而且它能帮你找到通讯录当中联系人或者你的音乐。 但是你手机不在的时候，他并不能帮你找到手机。 你太聪明了，手机不在，我跟谁说话呀？ 那你跟那 Siri 喊半天。 哎，你就聊呗。Hi Siri， 是不是？ 哎，这个是吧？ 这首歌不错。 你看没有？ 你不要答非所问。 啊，王大磊呢？前五分钟泡了个面，后五分钟啊忘了，马上又订了个外卖，当然王大磊最后都吃了。哎，家宝，你记得吗？你上回。你忘记朋友结婚的日期，你还跟我说呢，怎么办呀？我说那你就补发一下份子吧， 对， 尽个心意。结果呢， 嗯， 你发过去以后，你那朋友一脸困惑，说日子没到呢。 什么日子没到？ 我结婚的日子还没到呢。 那我这是干啥呢？那我 就早发了一份份子，也没叫干嘛，你知道吧？ 那他点没点？ 点了 ， 钱是肯定收了， 干了。 可是后来人家真结婚那天嘛，你又给人带了一份份子。 好啊。 哎，你都接过了呢，你又说了，哎呀，我忘了那朋友结婚的日子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他补发一份份子呀？我说好啊。 我应该开慈善协会。 你边上也没有好朋友，你知道吧？ 我 都是他这样的。 晚上，老叶跟人一块吃晚饭。哎，到了宵夜的时候又碰到了那桌，人家过来敬酒，还叫了老爷的乳名。 等会儿， 不知道你们那顿晚饭聊什么了，反正叫你小名来的。完了， 你 还问人家你怎么认识我的？ 对， 这是记忆力的问题。 常办的事儿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半袋调料放在了一个你觉得一定找得到的地方， 哎， 可是呢，后来你用的时候翻箱倒柜啊，在大衣柜里啊，在鞋柜里， 调料为什么要放衣柜里？ 放大衣柜。 不是，我说你们所有能找的地方都去找了。他说算了，那另开一袋呢，我要放在一个我能记得找得到的地方。 嗯， 结果呢， 放楼道了， 在那个地方，两个袋的调料面面相觑。 啊、哦，还来得及吃方便吗？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在东北人的记忆中，酸菜是桌上常见的一道菜。 把电视关了吧， 除了传统， 关了， 这也都看过多少遍 了，关了， 就 听见酸了。 嗯，舌尖， 小王， 嗯嗯， 你给我们做饭没啊？ 我为什么要做饭？ 别光看， 我又不爱你们， 爱不爱的，你知道吧？ 你也得吃饭， 这到点儿不能老是望梅止渴，来回的看这美食。 吃去呗，谁也没拦着你们。 哪儿吃啊？这不是得在这儿吃吗？是不是？ 您这就是管饭的地方，您还不管？ 为什么我要管饭啊？真奇怪，你又没给交这个饭钱。 哎，怎么没交啊？是不是？ 那你说咱十万，行，那我还你们一。 我不在这儿交，我疯了，我在这交10万块钱没吃饭。 我得上银行存去。 不是，就是咱们这关系，是不是？ 看看那个舌尖，人家看看。 那不越看越饿吗？那 不能老看，咱也是酸菜。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远眺中华文化的魂魄， 这个 静观饮食之美。 这有点太深远了、啊。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天地之间， 怎么又给开开了？把这电视关上。 酸菜， 我不想听酸菜，咱换一集行吗？ 酸菜这东西太饿了。 哎，你们 爆腰萝卜， 你说外国人吃得惯酸菜吗？ 哎， 外国 那当 哎，就问 家 宝 啊，对 啊， 干嘛？我不是外国人、啊，老你外国人你踢我，是外国的朋友是不是？叫 foreign friends。哎，这些这个 叫什么 foreign friends， 又称 foreigners 啊，跟你们说是英文，你们也听不懂，就是说吧，老外。外国朋友啊，你甭管是这个天南海北啊，还是说这五大洲，我是老北京，老北京就得说 天南海北， 天南海北是不是？街坊四邻，现在这小院边上是不是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进驻来了？是不是？ 行，那你说外国人他们一般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吧？ 外国人啊，最喜欢咱们中国菜， 火锅对吗？ 哎，你说这对了，包罗万象。是吧？你想涮点什么？你想吃点什么？往水里边一放，咕嘟咕嘟咕嘟，那一蘸料，活脱没死。有外国做咱们那煎饼的，有做咱们那炒面的，大饼卷鸡蛋，大饼卷里脊，都有这个。 他主要烙不出那大饼来。 太对了，他没有那糊嘎吱。你跟老外说，嘿，你这没嘎吱，他不明白。 你这就不行了。 怎么 着？你跟老外怎么说糊嘎吱呢？ 那怎么 着？爷们儿。您这不成啊，这个、 哎、你光说不成，我 这样你跟他这么说， 跟 foreigner 啊，你怼这词儿的不 是？那你就翻成英文呗，说嘎吱。 你给他翻着，你给他呼饼给他翻一下， 这是 there's no 嘎吱。你这翻译不了， 你这英语不行啊，就这是个 foreigner， 这算什么呀？ 我们都不交流，不说这个，是吧？ 你那个 看出来你们不交流了。 你的外国椰果爱吃什么呀？ 椰果爱吃腰果。 哎，那提子爱吃什么呀？ 提子像话吗？那个 提呢爱吃什么呀？ 提呢爱吃中国的就是什么呀？涮羊肉。 哦，涮羊肉。 羊骨头，羊脸儿。 哦，那还是爱吃肉吧？ 爱吃肉。 嗯。 哎，椰果是爱吃菜。 吃什么了？ 哎、那椰果爱吃酸菜吗？ 酸菜， 他离不开这酸菜，你看没？ 哎，这个俄罗斯人都爱吃酸菜，酸黄瓜、 哦、那是 啊，就是酸菜的一种。 对， 酸不拉几一起喝了吧？那百仁瑞怎么样？ 不认识。哎，我看你认的人还不少啊。咱言归正传啊，还得说咱这中国美食。 中国美食，我跟你这么说，小花、嗯，我问问你，中国美食八大菜系都是哪八大菜系？ 这问到点儿， 就是川鲁淮扬那些呗。 川鲁淮，这不仨吗？ 那些嘛，要粤。 哪些啊？ 他们有顺口溜。 我告诉你，那叫川鲁粤苏闽浙湘徽。 哎，对呀，说的 不是让你吃香灰， 没听说过。 吃香菜、 香菜， 我还不知道。 香菜、 香菜、辣青椒，哎，这都是。 哎，别捣乱。香菜就是湖南菜嘛。 外国人吃的明白这什么什么菜系，肯定也 吃 不 明 白。 而且外国的中国菜都改良了，是吧？ 哎，外国菜大多数啊都是以这个川菜为主。 川菜吗？ 啊，辣的多， 它味重， 主要就是麻婆豆腐、宫爆鸡丁，这个 人家说 辣子鸡。 最受欢迎的是左宗棠鸡 啊，左宗棠鸡，左宗棠鸡这个还真有点历史来源。 对，左宗，首先得知道左宗棠是谁。 左宗棠大人吗？家里吗？ 这跟没说一样， 真是真的。 对， 你知道左宗棠是谁？你说这么多没用。 嗯， 左宗棠鸡说白了就是把这鸡腿肉给炸了。 哦， 那这好吃啊。 但是我 这就跟咱们食堂的那个辣子鸡差不多。 哎，不是，辣子鸡是辣的，这是甜的。你知道外国人吧，就爱吃甜食。 嗯， 所以 外国都胖， 菜里边什么都得放点糖。我觉得 放点糖， 那这东西是炸出来的，外国人爱吃炸食。 哎，你分哪外国了？那你要印度的话，那非常喜欢吃炸的。 那美国我觉得也爱吃这菜，因为口偏甜。 啊、炸鸡是不是 酸甜？ 对，酸甜口。外国现在正在流行酸辣粉。 哦， 是啊， 真的就喜欢吃这种酸辣粉。 嗯，拿叉子吗？ 是， 也用筷子， 也用筷子。 那我服他们。 哎，你服他们干嘛呀？对，人家是服咱们，咱中国美食那地道，人家也在极力的模仿。 美国人会勾芡吗？ 这点还学不过来啊！再说最早了，我给你们讲讲历史吧。 他又给讲历史了， 我肚子都咕噜咕噜，他开始给我讲历史。 左宗棠鸡，那当然这个菜其实并不是左宗棠发明的，跟那个东坡肘子不一样。东坡肘子是苏东坡发明的，当然也是一个说法了。左宗棠鸡，左宗棠鸡呢，说当年有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叫彭长贵。 你 这 一 说，一叫彭长贵啊， 我们听得出来， 就老感觉 是一老北京在介绍。 他喜欢左宗棠，所以呢假托了左宗棠爱吃这个炸鸡，其实他才是始作俑者。 哦，那应该叫左宗棍儿。 他是不是觉得左宗棠，外国人一听糖就觉得甜？ 外国人呢、啊、管这糖啊不叫糖，外国人管这糖啊叫 sugar。 哎，行了， 小花小花小花， 哎， 把你哈喇子先擦了。 2014年的时候，彭长贵先生96岁了，当时他看了这个左宗棠鸡的照片以后，自己嘴里直嘟囔。瞎糊弄， 这是嘟囔吗？ 你别说，这像老先生说的话， 是倒是说出来了， 呼啦呼啦。 嗯， 真是他觉得这菜他自己发明的，可是他起这么一名，他都觉得挺好笑的。 胡天， 嗯、哎。 但是咱们可以理解，就一件事情，他脱离了原产地之后， 他肯定会变化。 你说一真正老北京到了广东生活个10年，回来以后，他 也 可能 变了， 说话都会找找北京那调在哪儿呢？杰哥，我好奇。 杰哥，我好奇。咱怎么从左宗棠鸡就说到广东话去了？ 外国人爱吃的宫保鸡丁， 哎、这是必 我所见的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 没有不吃 的，对，都会点宫保鸡丁。 可是真正做好了可不容易。 嗯，那可不是吗？ 嗯， 因为什么呢？ 因为汁不好吃。 宫保鸡丁有的呀，它放的东西它就不一样，你知道吧？有的它酱爆了，它有的呢、 哦、 它就 叫辣爆了。 然后有的呢，它这辣椒一大堆啊，是不是？ 就没有那个 旁边的佐料一大堆。还有搁葱花的，搁什么的，搁不搁的都有、 嗯、 所以呢我记得是峨眉酒家的这宫保鸡丁还做的不错。 但是国外有峨眉酒家的分店吧？ 当然没有了、 嗯、哎呀，二位就让我一人看笑话了不成啊。哎呀， 但是国外有宫保鸡丁，这没错， 那是 到处都是什么那种快餐的宫保鸡丁，那我吃过，那不像是咱们说的宫保鸡丁吧、 哦、 也是根据外国人的口味改了、 哎、 但是也有那些 馆子你多余跑到外国吃宫保鸡丁去。 对呀、啊、 我也去调查一下嘛，会不会他们有误解。宫保鸡丁它的发明者是丁宝桢。 丁宝桢是谁啊？ 是位大人。 哎， 到他这全是大人。丁宝桢不是四川巡抚吗？ 是啊，是大人不是啊？ 是 没杠台， 这没杠台。哎， 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美食才能叫做丁家的私房菜。 嗯，你瞧， 为什么叫宫保呢？ 为什么呢？宫爆吗？ 因为是李宝珍的荣誉官衔呀。 哦，他为什么叫宫爆呢？ 有人说那个宝可以写成豹子，就是酱爆的那个豹， 这样像菜， 是一种爆炒的方式。 得回我叫严家宝了。 你要叫严家豹呢， 那就是道菜了。 严家菜，丁家菜。但是呢，宝这词儿在过去这是一个虚衔，什么太师啊、少师啊、太傅、啊、少傅、啊、太保、少保， 哎，这个家封太子、太保， 这都算是封给朝中重臣的一些虚衔。 那是 没有实际权利，有的呢还是死后追赠的。 哎呦，听着可有点悬。 所以啊，你们真的如果要是喜欢做饭，不是嫌饿，你们自己应该发动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发动自己的才能， 怎么着， 制造出、发明出一个菜，由此也可以冠上你们的名字，以后你们那什么了，大家可以纪念你们用这个菜。 我们干嘛？我们那哪什么了？ 就是你们， 我们嘎嘣一下， 通过菜来纪念你们，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啊，流芳百世啊， 非一朝一夕之功啊。 老爷，你还得重视，因为你会做菜。 对，我们不太会做菜， 因为你手艺不错。 还行吧？你看你在这儿抬不上个儿。你呀、啊，去美国？ 哎，这话说对了。 或者你去欧洲啊什么的啊？ 他这中国菜啊，你 到那儿创造去。 哎，喜欢中国菜。 你做个什么？美国没吃过那口味儿， 都记着， 当回事儿。 嗯，老爷花生米是不是？嗯， 老爷豆腐丝儿， 老爷豆泡， 老爷松仁蛋， 哎，老爷松花。 对对对，我说的音不太对。 对，老爷松花，老爷干煸， 干煸老爷 啊，干煸老爷。 快点啊，妈，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元宝老爷，九转老爷， 走。再不在乎我的这个名字，你也不能把我给元宝了。 对，就元宝。 哦，那是家宝说的。 把我给，你要不说那干煸老爷，他能想得起来这九转我吗？ 要抽债要煮。 太多了。 你看，现在有一红姐煎饼，红姐煎饼在《舌尖上中国》火了。 你想想，《舌尖》里面有很多就是来自于普通大众，哎，劳动人民、 平民的餐饮。 对，老叶，你不用说因为名字你在这上面纠结纠结。 我够平民的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完全可以自创一个菜系，哎，起怪名，外国人都说，哼，你们这儿那锅盔，你们顶脑袋上那个能吃吗？哎，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这个锅盔啊，它不是脑袋上那钢盔，也不是拿锅当盔，是一种馍。多有意思 啊，这老外来中国还是时间太短了， 真猜不透。 对，你比如马小，是不是马小呢，他就跟发小他就不一样， 马 知道吧， 发小 他就是吃的东西。 哎，他马小， 小龙虾， 小龙虾， 小龙虾。 哎，你知道龙虾吗？ 耶， 哎，你别嚷。你耶什么呀？你耶 小龙虾。 哎，小龙虾一包这一缩了， 又学了中文，又吃了好吃的。 对， 再有呢，你跟外国人你说吃那蜜三刀吗？外国人肯定害怕啊， 蜜三刀， 三刀呢 啊，嘿。 但是你再解释呢， 外国人我不爱吃，我就爱吃糖耳朵。 哎，那他肯定知道蜜三刀。 都是那种味道很甜很软的、当地的特产，汉族的传统小吃， 小吃吗？ 哎，我跟你说，现在人家都评出来了十大最受外国人喜欢的中国菜，做宗棠鸡、炸蟹脚，这个好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啊。它是拿奶酪和蟹肉混在一起的，然后用馄饨的皮儿包在一起再炸制，真的是一个改良的比较不熟悉的东西了啊。 说着也不错、 因为中国人很少拿奶酪跟蟹肉这么裹着吃。 哎，外国人好吃奶酪。 还有叫炒饭，大家爱吃。这个就是东南亚一带很多都吃炒饭，包括西班牙有西班牙炒饭，只不过加的东西不一样而已了。 淮鲜炒饭 呢？还爱吃什么呢？橙皮鸡、甜酸鸡，这都是跟鸡有关系啊。啊，外国人爱吃什么？酸辣汤。 哎，酸辣汤，窜。 当然还有其他菜，总共十道，但有可能呢，咱们中国人一道都没吃过。 一道都没吃过。 刚才说那几个锁宗棠鸡你吃过吗？ 那确实是。你要说呀、做法上我有点熟悉。 这就是什么呢？ 不是这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哎、你先等。如果要是这一外国人要是看了咱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那么多好吃的呀！ 啊，对呀、 来我们这儿怎么都变样了？但真吃的话也未必真吃。 他只能是望眼欲穿。当 当当，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智慧。 老爷，要不你做饭吧？ 我就知道这活最后是我。 叶家人 有一代又一代的叶家人，在天地间升起烟火，用至精至诚的心意烹制食物。 哎，老爷，你看，讲 你 们家那松花呢？ 展示了叶家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智慧。 我们家吃松花长大。 当当当当当当当

罐的150克，一罐一共是连主品再赠品30罐， 没错。 另外呢，香辣的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 6大罐， 都是150克一罐的啊，这加起来一共是36罐。市场上呢， 1000多块钱了 啊，一罐得1000多块钱了。 1000多。 但是今天我们是299，您就可以拿回家。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五元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东路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72变，白天晚上月 的中学。好，同学们请翻到23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课文当中呢，我们首先发现作者在谁肉活的呢？同学们太随意了啊，咱们认真听讲啊。这是谁呀？谁嗑核桃呢？如果想吃核桃跟老师说，老师可以课间的时候拿门演吗？ 拿门怎么演核桃？ 你别看我咔嚓一下， 千万不能拿牙自己嗑呀，这对于同学们的牙齿非常不好。好，现在有谁想吃核桃，把核桃交上来，老师给演去。耀培，把核桃交上来，老师中午给你演去啊。放这儿，兜里还有俩吧？裤兜。好，一共8个。 裤兜屁兜用8个呢？ 一个兜里装俩。 你是个8代弟子啊。 我放在这儿，好好好，下去吧。好，今天我们讲这个课文呢，作者描述的是，怎么还有声音啊？ 老师，我可没核桃了。 谁还让老师给压一下？直接说嘛。 这老师卖切面的，给压一下。 想吃的话跟老师说嘛。好，现在举手，谁想吃？没有人，那没有人，咱就好好上课，好吧？不影响其他的同学上课，好吧？那我们继续来说， 那么作者呢，在这篇文章当中，主要是想表示，大师， 老师， 站起来。 您问什么问题？ 老师，问题就是你兜里有什么？翻出来，老师看一下。 老师，什么也没有。 左兜。 左兜没有。 右兜。 右兜也没有了。 裤兜。 裤兜也没有了。 再往下掉的东西什么呀？ 不知道。 都掉棉鞋里了。 老师，我穿着鞋怎么掉进去的？ 你要不要倒倒鞋？别在这儿倒啊，在门口倒去啊。旁边同学，你们是不是都是吃他的呀？ 老师 没吃， 他不是都吃我的， 是不是都吃你瓜子儿啊？ 没有都吃我的。 小丽，你站起来。 他是自己买的， 还往嘴里搁。你以为兜里没有手里没有，老师就不知道你嘴里有吗？你们几个最后一排的都站起来。 老师 我别说，别解释， 嘴里兜里都没有。 老师不是不让你们课，只是不让你们上课课。 不让上课课、哎、老师现在说话怎么都叠字儿了？ 老师以前可能教幼儿园小朋友吧， 吃包包上课课。 哎呀，你们这人也不小了是吧，也不能让老师省省心吗？这样吧，你们几个先把这个课文，你们这一排的，哎，每人一自然段念一遍。 哪课呀、啊、老师？ 你看光记吃不记念。 纪念？ 纪念谁呀、啊？ 念课文，老师刚才说了23页。 哦哦，纪念那课啊，念。 必须啊，让你们把这个瓜子啊，让你们吃够了。 啊，好的。 要不然你们下节课还得课。 谢谢老师。哎，我这抽那个抽屉里有。来，吃。 下课了。 吃够了。 啊，最后这几个，等会儿 啊。啊。 放学的时候先留一下啊。 留？别，老师，放学我还回 来。老师马上就回来。这么着吧，你们先把这个自己兜里这些刻干净了，好吧，在教室里先别走啊，老师马上回来。 太好了，哎，我这奶油的，来，一块吃。 我这五香的。 哎，好，咱掺和着。 出来个人。 啊，老师叫咱们。 你去吧。 我去。老师怎么了？ 来，帮老师把这袋搬进屋里去。 哎呦喂，这沉，哎呀。 好了，老师已经买好100斤瓜子了啊。 嗯 啊， 大家不是爱嗑吗？ 老师提前开联欢会吗？ 哎，老师发现你们很爱嗑瓜子儿， 是 老师又觉得上课没让你们尽兴，这个老师买来了100斤瓜子儿，来每个人分一堆儿，来你来一堆儿。好， 老师，我们 可以嗑，一次嗑够、啊。放音乐。 老师，我们不嗑了。嗯， 够。 老师，这个音乐是您自己嗑的吗？不是，爱个够原词是。 老师刚才为什么出去一会儿呢？ 刻盘去了，自己唱歌关唱片里了。老师，那这里也没有是刻个够的这个歌啊。 老师来呀、啊！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 太惨了，这歌、个。 让我一次刻个够，现在和以后。让我一次 老师 刻个够。 老师，您别唱了，我们刻还不行吗？老师，你不要用这惩罚我们，我们宁可嗑瓜子。 这事儿啊，您别瞧是个真事儿，但我们演绎是略带夸张啊。在湖南呢，有这么一个学校，哎，班上的学生上课嗑瓜子儿，嗑瓜子儿的也不少。20多位学生因为上课嗑瓜子儿被班主任发现了，然后这位老师挺有意思，自掏腰包买了100斤瓜子儿，让这些同学呢，你们干脆嗑个够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把老师气到这份上，估计有些个别同学在课堂上可能是太放肆，盘着核桃嗑瓜子儿，拿这真当茶馆了。 最主要是老师还给他们伴奏，您说这算是下酒菜吗？ 但是你们不得不说，连同学们都说这个老师呢其实是个很幽默的人，对学生呢也是挺好的，老师也算挺有创意的，只不过怕这些学生吃太多，以后一看瓜子啊就想吐。 也没得买个水，有点腻了， 可能他们听歌还是听不够吧。打我一次。 哎呦，老师吃咸了。 可可狗可娱乐72遍，谢谢。 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的。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您要真觉得可乐呀，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您说这说的多可恨呐！ 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瀑布酒店，哎呀，好沉呐！你行李箱装什么了？ 嗨，能装什么呀？我根本就没敢拿东西，怎么了？ 没信呢？你假发带几套？ 我假发带那么多干嘛？我带了一个扣边的，带了一个大花的，两套运动服。 咱俩一屋行吗？ 我就是怕你带的东西比我带的多，我怕你这回又把我比下去。 好好，快点，咱们订房去。有没有房给我们两个美少女啊？ 哎，您好啊，有房有房。 你看我这个眉毛这样行吗？ 哎，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好的啊，这是镜子，对不起，拿错了，对不起，拿错了。这身份证 拿错了，您还这么高兴？哎呀， 哎，我一直觉得我身份证那张照的不好看。 哎呦， 要带 您是要那个标间还是要大床房？ 标间两个人吗？ 好，给您办理好了，您可以入住1201，欢迎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您这人挺会说话的哦。 哎，这不就 喜欢我？ 得了吧，这晚会经常说，他肯定是。 二位，您上不上楼啊？ 上楼 啊，电梯在那边。 哎，好，你看，这是这回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 上楼你说的呀？ 啊，您看那行李需要搬吗？ 当然。 啊，我们这有服务员。 您这是个男人，吓坏了。 多么的细致。 下一位。 哎呀， 这房间不错， 不错， 环境挺好的。 行李给您放在哪里？ 在这儿吧。 好的，谢谢。 哎，我要这个床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你呀、啊，肯定是这样，多尖呢、啊、你。 哎，你怎么着？晚上那个不出去了？ 哎呦，今天不行，必须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见着那些人跟他们谈事儿的时候，一下用咱们两个人所有的魅力把他们都迷倒。 好，我也同意，早点睡美容觉。 哎。 哎，放心，我刚到这儿啊，这是开房间，我进去一会儿给你拨电话。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啊、你们二位是？啊、这是警铃是吗？不是，二位是房间服务是怎么回事？妈还没打扫完卫生呢。 你怎么回事？ 不是。我是入住这儿的客人。 你这个人很…… 你们二位， 你房间号多少？ 太不像话了！你怎么擅自打开美少女的房间呢？ 什么叫美少？这位熊猫装的服务员？ 哎，我怎么是服务员啊？住客。 你看，你看，他都拿你当服务员。我跟你说，你这睡衣不好吧？ 这是国外买的，质量特别好。 不是 哪 儿的， 先别探讨。 熊猫是咱中国的。 不是，你们打扫房间这还…… 谁打扫房间呢？我们就在这下榻。 不是。我住这房间先 谁说的？这铺是他的，这铺是我的。 什么叫你的我的？我交了钱了，1201，我这有房卡。 我看看， 我在前面开了房了，对吧？你这说着上我这入住，我没想到这里有俩服务员擅自霸占这房间。甭打电话， 我可是美少女啊！ 这就是你的工服，我知道。好。 特别的不礼貌， 穿着熊猫的什么玩意儿啊？我还不说你进屋怎么了？ 那是国外买的睡衣。 什么国外买的？一看就是批发的。 而且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对。 老谢也没见过穿这么没见过穿这么样的人。 你看他说没见过穿这么俊的，那俊字没说出来。 吓我一跳，这人什么眼神啊？ 你看头发，你三撇头发。 姐。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啊，真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位先生啊，不好意思，我们忘了这个之前有人已经入住了，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失误，我们已经批评他了，他也做了深刻的检查了，现在给几位调一下，好吧，协调一下。来，这位先生啊，您住1203房间啊。 怎么能挨着我们呢？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给我腾房就不对。 他垂涎我们的美貌。 垂涎我是没看出来。 我们可是美少女啊。 不知道二位这个美少女是封号吗？ 还美少女呢。哎呀， 你把嘴闭上行不行？听人家酒店的工作人员解决问题。 行，几位。 哎，我觉得他怎么看上我了，真麻烦。 他38了，比你小5岁，他凭什么能看上你啊？ 说我28的都有。 咱们小点声，听听他们那边什么动静。 假 睡。 我怀疑啊， 再狡猾的狐狸也打不过猎人。一会儿还打糊涂，你信不信吧？ 嘘，换了一种假法。哎，我总是在外面因为美貌惹事儿。是不是出来了？ 下楼的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下楼，然后骗了你，然后再回来？ 我看着呢，你别在那装上小可怜行不行？把那面膜你先撕下来行不行？哎，干嘛呀？ 困了。 你别困，我给你讲故事。 干嘛讲故事啊？ 讲故事，你听什么事儿啊？ 啊，一定是他爬窗户来了。你去看看去。 你开窗帘吧。 没事，是外面有一个晾衣架。 听听他那边什么动静？ 无声又无息啊！ 指定听咱俩呢。实在是不能长这么漂亮，就没断了男人追。 我觉得他一定深深的迷恋上咱们。你可别睡觉啊！ 你可别睡啊！你可别睡啊！ 哎，服务员。 哎，您好，二位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记得我吗？梅少女 啊，我记得1201啊。 那个1203那个男的呢？ 哦，您问1203那人住客呀、啊？ 我们旁边那家。 我要投诉他。 哦，您投诉来不及了。 怎么呢？ 他昨天夜里嫌隔壁吵，就搬走了。 哟， 你瞧你。我们刚刚的演绎确实有些搞笑啊。那事实上呢，住客是一对老夫妇，从宁波来嵊州的杨女士一家入住了市区某宾馆。杨女士和父母呢分别开了两个房间，她的父母住在这个宾馆的1201。当晚9点，杨女士父母早早的就准备休息了，哎，突然有人就持房卡进入了1201房间，把老两口吓得不轻。由于事发突然，双方起了争执，最后啊，宾馆方面解释说，由于前台的失误，把1201房卡又给了后来的住客，于是呢，引发了这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宾馆及时的更正了错误，给后来的住客更换了房间和房卡。杨女士一家以为事情就此平息了，却没想到后来的住客又来闹事了，并且用脚踢房门，致使杨女士一家一晚上都没睡好，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夜。 最终呢，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宾馆方面免除了杨女士一家的住宿费用，但是那两个戴假发穿水衣的女士的费用并没有免。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98里。我要说吧，葫芦有时候糊涂。 葫芦糊涂，这不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吗？ 而且不有那墨词吗？糊涂糊涂的 啊，对啊。这都成为成语了，糊里糊涂。 这次把葫芦吓着，起了一身白毛汗。啊？ 怎么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葫芦去银行 ATM 机上，有一个女孩排在她的后面， 特别漂亮， 一见钟情。 你要说有多漂亮啊？ 也没多漂亮。我听出这意思了， 比我稍差一点。 完了，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完了，真的，你就说发生什么事了吧？那女孩我们不关心了。 那长得真是漂亮至极啊！ 谁说人家还是说自己？ 存钱那女孩啊，葫芦呢也是有点分神儿。开始是闻着一股香味儿，一回首， 你熏趴下了。 当时小 闻着一股香味儿，葫芦一回头，哎呀，肉包子！ 这个女孩呢，只是向葫芦微微的一笑，那么葫芦呢也是小鹿乱撞。 小鹿乱撞， 内心比较激动， 葫芦也瞎了心了。现在 记得上一次一个年轻时髦貌美的女孩排在我的身后，还是我们一起在买煎饼。我记得 我听像是个烧包 的，我要的是绿豆面，她要的是黄豆面，我要了一个薄脆，她要了一个油条， 还不是北京买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早晨啊，一股香气先迎面出来。 哎呦，这是煎饼撒身上。 哎，这个葫芦已经陷入幻想了。哎，但前面 您把这个故事的推进速度呢加快100倍，好不好？ 那你要推了他一下，快，没人了。 我说让你加快速度，谁让那女孩推他一下了？ 葫芦一个踉跄，那来到了 ATM 机前， 把脑袋杵在那插卡器里了， 开始插卡，存，出，存300，取500啊。 他取200不就解决了？你存过钱吗？ 不是我，这是葫芦的操作。 他是干嘛要做假账？要流水是吧？ 葫芦不是糊涂吗？做完了以后，我一回头瞟了一眼女孩，真美呀、啊！ 然后心中美滋滋的退下去了。 这拿这女孩当娘娘了，告退告退。 这个女孩心里琢磨，这个男生老是回头看我， 你要不退呀，这是 假装我没看见。 这女孩的智商跟胡柳一匹配，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我觉得后边人该退他了。 哦，这是多米诺骨牌，后边这男的什么早点啊？ 别琢磨别琢磨，哎哎，又踉跄上去了。 自己办自己， 踩那肩膀上了。 女孩存钱，存了这个4900，只听这个 ATM 机一阵忙花，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ATM 机没见过那么多钱。 那么钱存进去了，女孩呢也退下，当她退的半截忽然想起了，哎， 还有半截没退呢， 卡为什么在我的兜里，而钱我刚才存在了卡上，而卡在兜里没有掏出来，那么我存的是哟前面那男的那卡。 哎呦，这算是回到现实了。 坏了，葫芦是等于说卡落在这个 ATM 机上，女孩又把钱存在了葫芦卡上，这是一笔乱账啊。 哎，那他要能存是不是也能取啊？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人霸占了 ATM 机。 对， 那位要是没毛病应该都看出来了。 哎呀，这个时候女孩想，我追吧， 往哪儿追，卡就在这儿，追谁去？ 追葫芦呀，好歹让他把钱还给我呀， 先把卡掏出来呀。 对对对，取卡呀。 那女孩追上葫芦，抱葫芦，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画面。 但后来呢，事情解决了，卡还给葫芦，钱各自都拿走。好在遇的是好人，是吧？ 对，这事儿说明什么呀？葫芦因为那个女孩的美色忘记了拿卡，女孩是因为别的男孩这么喜欢她，她一自信忘了插自己的卡了。这是最近葫芦发生的事儿，还有吗？ 葫芦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葫芦那天吧，去医院了。 为什么存钱啊？ 应该先去医院再存钱，先看看脑子。 去早了，号没有了，已经。 这是去晚了吧，小花？去早了，号没有。 你是去的虽然早，可号还是没有了，很惆怅，很惆怅。 回家有什么可惆怅的？ 哎，下午号还有。 挂一个一样。 挂上了啊，消遣一下时间吧。哎，有个卖煎饼的，就跑去了。 那煎饼能消遣得了半天吧？ 他能消化半天吧？ 啊，没吃早点啊。 先观察一下烙煎饼， 观察一下地形， 自己也知道怎么烙。 要抢煎饼摊 啊，自己还演练了一遍，先摊再转。 干嘛他要弄一煎饼摊啊？ 铲子翻过来抹酱，加上薄脆， 没搁鸡蛋，没搁鸡蛋。葫芦连削都削不全，这时候肯定走神了。 总之啊，这个煎饼买的很成功，回来了。回来以后发现地上有钱， 没有什么前后的联系。 捡起来了，数了数，哎，还真不老少呢。 多少钱啊？ 800。 哎呦， 团在了一起，掉在地上，还是报警吧。于是呢，哎，在看到的第一个民警的这个时刻，冲上去了。哎呀，民警同志，找到你了，找到你了！啊，我捡到钱了。那个，我到您这儿呢，我算拾金不昧吧。 我跟你说啊，到居委会也拾金不昧。 啊，民警也表扬了葫芦，不错啊，这个同志真是 拾金不昧啊。 你看，你把我的话都说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么。把这些都登记好了。葫芦走出门去，这时候又看见一个煎饼摊儿，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吃一个两个鸡蛋的煎饼， 把刚才那鸡蛋着吧回来。 掏钱，一摸兜，怎么兜里这么清爽呢？ 你都挂号了。 钱呢？我那800多呢？我找那40，哎，800多呢？800，忽然想起来， 800标兵奔北坡了， 他得上北坡了。 我想起800块钱好像刚才我交给民警了，而那个钱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丢的呢？我记得我是这么团在一起揣在兜里的。 后来经过斗争之后呢， 确实是自己的钱，又翻回到这个派出所，跟民警使劲的解释那钱是自己掉的。你想民警同志会信吗？ 就为老爷拾金不昧啊。 确实经过这个印证啊，也没有人再次认领了。 结果呢，警察帮葫芦挂的号， 没有民警还钱给葫芦。 哎呦，这半天就消遣过去了吧。 刚才我们说这两个新闻啊都确有其事，男子取款忘取银行卡，后面女子呢将4900元误存进去了。当然后来女子请求对方归还她钱的时候，男子查询了卡上金额，表示愿意归还，两个人配合是天衣无缝啊。后面那件事也是个实事，市民小陈